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过去的这一年，你错过了什么？错过了八场演出，错过了十次约会，错过了三次旅游，还错过了无数顿的美餐。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广播 FM105.6 兆赫旅游旅行户外节目《车外好风景》的主持人黄丹。春节快乐，三拜呢！欢迎大家在此时呢来听我为你带来的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春节快来吧》。我想呢，对于我来说呢，内蒙古真的是过年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从东到西非常非常之遥远。如果你要是买飞机票的话，我估计一天当中有的时候都能够很难让你满足从东到西的这样的一个路程的心愿。所以说呢，内蒙古之大之遥远，内蒙古的物质之丰富，内蒙古我们所要了解到的东西之多，内蒙古你该去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能够吃到的美食从东到西也是各不一样。那么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内蒙古人都会吃一些什么？你来到内蒙古做客都可以吃到什么？又有哪些是最好吃的？冬天或者说过年的时候在哪儿过年是最棒的？这期节目当中呢，黄丹都会为你一一来呈现。接下来就来向你奉献本期的环球旅行家， 听耐人寻味的民俗史诗， 赏销魂上瘾的冰天雪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请来了一位我们内蒙古的绝对的吃货达人哈，我们都叫他王松云老师。这个老师呢，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新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是我们的前辈了。然后如果要是从这个美食的角度来说呢，也同样是我们的前辈。王老师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怎么样，听起来王老师的声音真的好专业哈。这个学播音出身是吗？ 不， 做少儿节目出身是吗？ No， 我学新闻的。 学新闻啊， 但是不耽误做美食， 对， 而且不耽误发现美食。 对，关键我觉得这个搞新闻的人一定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是的， 是吧？ 嗯， 王老师你有一个自己的吃货群，就是一大堆的人就是因为吃，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而走到了一起是吗？ 我们其实群里好多人并不认识，然后甚至他们见了我都说，哎，说哪个是群主啊？我们想见一见。我说就是我。哦，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嗯， 我有11个群，2015年4月份那个发展的，然后就满一个群加一个群，满一个群加一个群。 嗯嗯。 然后我们已经组织了47次活动了。 真的，全部都是因为吃吗？ 我跟你说， 主题就是吃。 自从有了吃货群，忽视就有了一种新的聚餐模式。你比如以前我们。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同事聚会、家人亲戚，还有什么？你会和一个 陌生人 坐在一个圆桌上吃吗？那只有自助餐。但是不，我们吃的是桌餐。大家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同志，发出了一个菜单，说我们打算在哪一天用多少钱，每人交多少钱去吃到什么什么东西，大家就开始报名。我们最火爆的一次100个名额，4个小时抢完。 天哪！ 嗯， 王老师，因为我前些年在外地生活工作嘛，我就发现比如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嘛，大家就是喜欢 AA 制，然后呢像我们内蒙这边就是大家挺喜欢请客的哈，然后在北京那边我就发现没什么人请我吃饭，我发现了回到了内蒙古就是被请客吃饭的机会挺多的，然后我也开始请别人吃了。可是哎，你们这种吃饭方式又是 AA 啦。 对，我跟你说，其实这个也是对大家观念的一个，好像也要说创新，也是有点点创新的。因为内蒙人啊，相对来说厚道豪爽，他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他一般跟朋友之间怎么能说，哎呀，你也出一份钱，咱俩一人出10块钱去吃，各吃一碗拉面，那怎么好意思呢？这行，哥们儿，我请你了，都这样的。 对对对。 可是呢，我就觉得，反正大家，你知道我们的吃货群，首先 AA 制，每人付自己的钱。第二个呢，很多人就因为在一个共同的美食的召唤下，认识了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有做微商的，有开拓了自己事业的，有交上女朋友的，有约着去游泳、滑冰、打球的。 你说你这一个群功能性有多强呢？ 现在他们线下活动做的老好了，所以我们那群在不断的壮大，挺好玩的，就吃成了媒介了，你知道吧？不仅吃，还交了朋友。 本期春节快来吧，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制作播出。 们就今天来聊聊美食吧。内蒙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内蒙古东西狭长，8000里边防线， 对， 4000公里的边防线上，东西东部和西部中部饮食文化地域特征物产， 太不一样了， 对，差异很大，所以你要说到一个地方就能吃上所有东西，那首选应该是呼和浩特了，然后到了东部有东部的吃法，但是总体来说啊，我也有很多外省的朋友，他们来了以后给我反馈的意见，大概我觉得有几种，如果来了内蒙古任何一个地方又没有吃到的话，是太可惜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奶茶 啊， 奶茶可以做得很复杂，也可以做得特别简单，我呢觉得，复杂一点的 享受那个过程，制作的过程 复杂一点会更香甜， 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们锡林郭勒的奶茶，是在呼和浩特，以呼和浩特餐饮为辐射的各个盟市它都是有分店的， 对， 就比如说那种叫什么阿玛奶茶馆啊，格日乐阿玛奶茶呀这样的，它的核心是有炒米在里面，就是把米要在锅里先炒了，然后放茶，放牛奶，这样的做出来这种有米在里面的米茶。 我们一定要说说那个米，可不是这个大家听到的，比如说大米啊、小米啊，还真不是这些米。 对， 我们叫它糜子米， 对吧？对对对对， 跟小米长得很像，比它大一点，颜色也是发黄的。 对，这个米就是我们会放一点点黄油，黄油大家应该想到黄色的动物油，那就是羊油，羊牛奶上面最。牛奶上头，牛奶或羊奶上面最精华的那个提出来的那个油，放到锅里面锅热了，然后把这个炒米放进去，然后炒就很快就有股炒香的味道，你千万别把它炒糊了，然后就可以加水进去，然后可以加茶，就是我们的专茶。 水没开的时候就要加茶吗？ 可以、完全可以。所以你没说，人家说阿妈 撩嘛， 要来回搅，就是把它这个放在那个大勺子里头，把它捞出来，来回扬这个茶，大概100多次。为什么呢？ 香味 出来，就是希望它更好的融合， 对对对， 把油把那个大米那个炒米出来的那个，就像咱们熬粥一样的那个 黏糯糯的那个感觉的， 对对对对，米里面的精华，然后还有我们的茶熬出来的茶的颜色的茶的香，和水完全融合在一起。 对， 然后如果你家里很富裕的话，或者是 很富裕的话， 对对对对对，还可以放那个。羊肉干或者是牛肉干，这里面的这个肉干不是你们大家觉得是熟的那种，应该是生肉，就是在那个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那个把肉里脊，一般是反正是肚子上肉啊，或者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做那个肉干的， 对， 把它放在阴凉地方风干7毫米，7-8毫米那个样子的小长条，把它投到锅里面，然后它还会有一种肉的香味儿。如果你没有这干肉也没关系，因为之后我还给你们说一个能够解馋的肉的那个正餐，早晨不吃这个肉干也没关系， 但是这是早餐就很隆重， 对，然后如果有家里有奶皮子有那个果条，然后全家人坐在那儿，在家里面其实很容易做， 果条必须解释，不是那个苹果这个干条， 哦，对对对，不是那个水果的条， 对呀， 是我们用那个发面，发面，然后加了牛奶，加了黄油，和好的面发了，之后炸的， 对， 素油 果条哈， 对，也可以用羊油炸， 对的， 一般都是，你看我们通常喝奶茶的时候吧，还会配点手扒肉呀，或者牛排或者羊排，咸菜、 芥菜个蛋， 相当于南方的那个榨菜， 对对， 就类似那样，但是它口感不同，芥菜，然后切成丝儿。通常会吃那个，也很香， 而且不爱吃那个切的特别细的，爱吃切成饼干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总体来说，如果早餐熬一锅啊，我跟你说，那个奶茶和我们平时喝的白水、喝的茶是有区别的。通常如果我给你倒一碗大白开水，说你喝吧，黄老师你喝，我估计你皱着眉头，你根本就喝不下去，除非你感冒发烧。可是如果我要给你一碗奶茶，你说哎。姐你再 来 一碗，对，然后喝完第二碗你还会喝第三碗第四碗，而且你不会上厕所， 对， 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你到现在没有想出来为什么， 不知道，就很多人说哎呦，你说哎你不用给我盛那么多我喝不了，我说你喝吧，最后喝，后来发现我们三个人就把一锅茶喝掉了， 很容易就 喝完，还跟服务员说哎你 再来一壶或者的 再来一壶，我们的肉我们的炒米都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对， 美食都来源自于地产嘛，地产就我们有优势的，这都是我们的精华， 对， 然后 他那砖茶大部分的销量可能都是来自于我们内蒙古地区， 其实大家都说砖茶就是最那个茶最不好 最便宜的茶， 还有那个大饼，然后给你弄成方方的，你们还那么香，确实是，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好像砖茶的品质越来越好了， 完就心里很愉快、很幸福，然后慢慢的高高兴兴就出门了、 然后就到了中午了。 对， 中午去哪吃啊？ 中午那个如果没来内蒙古的人、你们可能全国人都会知道什么金华的火腿啊，南方的腊肉啊、腊鱼啦、可是内蒙古来说、我跟你说的那个肉干儿，甚至跟你现在能拿到手的吃到我们说的已经包装好的什么那个牛肉干、那还不是一种干呢。 对， 我说的这个干是刚才前面所说的，就到杀了羊杀了牛之后、把一部分肉取下来放在窗户的阴凉的地方，然后不是晒干的，是 风 干 的 啊。我们北方不缺风，我们缺水分，所以它很快就会、我猜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更早之前没有冰箱，那这个肉怎么办？那不坏掉 了 吗？最好把它晾干嘛。 对对对， 对吧？这个肉干里头包含两种，一个是纯肉的，一个是带骨头的。我现在就成。 我从来没有吃过带骨头的干。 对呀、对呀，带骨头也可以，一样是可以，把脊骨、一样是可以晾干的。然后和我们的干豆角，然后还有我们随时会出现在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土豆。土豆是我们内蒙古特产，我们蜀都 乌兰察布。 乌兰察布，对。那么。干肉，和土豆， 土豆不是干儿， 土豆是新鲜的，我们是唯一一个新鲜的。乌兰察布和武川的土豆为什么全国驰名？因为它土好，是因为土豆里面淀粉含量高。第一个它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吧？它一个土豆王长得，你要想想它有多圆，长得太长圆长圆的，就像那可比克，那个薯片， 对， 它一个土豆进去，它就80%都能变成那个合格， 我没有浪费掉的。 它长得很漂亮， 对对对， 很标致，颜值高。然后第二个，它货真价实里面的那个淀粉含量高， 对， 所以炖的时候就通过炖、炖这个词儿，全国人民会知道吗？ 对， 火鸡肠，会吧？对，带着汤，然后直到把汤炖得很 收汁了， 没有多少了。这时候土豆就会边缘上已经就跟那个肉、肉干和 肉汤 不。不是肉汤，肉干和土豆就像裹了一层什么东西、 包浆 了。就是土豆就会分成两部分，一个变成那个软软糯糯的，就粘在那个外面的食材上了，另一块是它自己。 对对对。 然后就会因为本身那个豆角会有点点干，肉呢会也有点点干，但是这个晒干的豆角和肉，会有一种，哎呀，我一定要透过这个声音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晒干的东西什么样。你知道太阳是什么味儿吗？而且真的它能给你特别幸福的感受。本来如果在日子不很美好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这样。而现在我们日子越来越好了，这些食材让你感觉到那个传统，像妈妈的那个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然后自然给你馈赠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如果来到内蒙古，一定要找有特色的蒙餐馆，然后来吃这个风干肉烩菜。 风干肉烩菜，告诉各位， 大风的风 啊！ 千万别觉得那一锅炖菜就是只有你们做海鲜才讲究手艺，讲究厨艺，其实我们的蒙餐也是特别讲究厨艺的， 太讲究了。哎，不是有人在说我们成第九大菜系了吗？ 这样，我要不介绍烧麦的话，我觉得有点特别 愧对你生活的这座城市。 是的，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烧麦的确是呼和浩特在叫做绥远城的时候最著名的饮食。当然不是那个时候也不是每个人能吃到的。尤其那个时候物资缺乏。现在我们的烧麦平均也要20块钱一两。一两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笼，上面有笼屉上有8个烧麦。然后这个两呢，好多人说， 哦，这怎么回事啊？这明明有半斤吗？ 2两，做成面皮之前的面的重量是1两。然后我们通常会把它擀成8个皮子。然后8个皮子分包8个烧麦，然后放到一笼里面蒸出来。 所以这一笼吃下去，你怎么着也吃了有半斤烧麦。而吃的这个面皮呢，在蒸熟之前。它应该是叫1两，蒸熟了以后它湿的呀， 要是称重得3-4两 啊。我觉得 这烧麦皮儿家家不敢了，我们如果家里面去做烧麦的话，也是自己做馅儿，然后去到外面去买。有呼和浩特已经有产业了，专门卖那个烧麦皮儿的。 哇，典型的吃货，什么都知道。所以呢，如果大家要是来呼和浩特，我觉得就是想要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呼和浩特其实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全内蒙各地的美食。所以说，来我们这一个地儿不算太大，但是大家能够吃到的美食真的是很多啊。 是呼和浩特，大漠的尽头。 反正我吃了那么多美食，我总结出来两条。第一个，所有敢拿白水去煮的食材，然后敢放到呈现你面前，它一定有过人之处，你就放心去吃。第二个，有故事的美食一定要尽量去尝一尝，然后听听美食背后的故事，一定是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情谊都在里面。 我们就发出诚挚的邀请，刚才王老师也邀请过大家了，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内蒙古。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广播 FM105.6 兆赫旅游旅行户外节目车外好风景为您来呈送的本期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系列成员台的特别节目春节快来吧。我是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黄丹。估计呢各位在听了刚才我们有请到的内蒙古的本土美食达人王松云老师给大家来介绍的我们内蒙古的美食，其实才介绍了一小点凤毛麟角，要说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哈，舌尖上的内蒙古我估计也能够拍好长好长的系列片的。话说这能吃会吃的人是有福气的，那么这爱玩能玩有时间的人岂不是更有福气吗？过年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我们内蒙古的美食实在是太过瘾了，那你觉得内蒙古来过一个春节是不是更是瘾上加瘾的一件事儿呢？那我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内蒙古的两个旅游胜地，尤其呢在春节的时候我今年是要极力来向大家推荐第一个地儿，咚咚咚咚，它的名字叫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冬天呢不尽情的欣赏一场冰雪美景岂不是一场遗憾吗？所以呢我觉得春节到阿尔山一定要去赏一赏雪。哎呦，我前一段时间到这儿去采访，雪实在太美了，这里边呢是一片纯天然的冰雪世界。在这里呢一大早到零下30度的不动河来听一听冰天雪地里边潺潺的流水声。哎，我真的是前一段时间去听过的，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然后呢再到我们的中国温泉博物馆去泡一下42度的天然温泉泡汤，然后呢再去品尝一下热气腾腾的阿尔山的美食，呼吸着全国质量最好的空气，给自己洗洗肺，穿梭在这样的冰火两重天当中迎接新年的到来，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世界上面最幸福的那个人呢？那阿尔山的温泉还包括冰雪，像冰雪乐园、白狼雪乡、六日游，我真的是极力来向大家推荐。在这个行程当中都有哪些特色，你来听好了，穿林海、跨雪原、穿林海，下一句怎么唱来着，你来接，来体验一下冬季阿尔山的冰雪魅力，感受冰雪和温泉激情和热情的碰撞。还有呢就是观一下千里雾凇群落，体验原始林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坐上一天伐木工人，我们都说 family 哈family。 还有呢劈柴，然后呢在大兴安岭第一敖包来祈福你的美好的2018年。还有呢就是赏冰雪乐园的雪雕，哎呀阿尔山的这个冰雕雪雕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估计你到这儿白天你拍到的那个景和夜晚拍到的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冰雪乐园世界，还要实地体验一下戏雪啊，还有呢就是滑雪的乐趣。到这边去玩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吃冰糖葫芦，很搭很搭的。很多很多现在可能是50-60岁曾经的来到过内蒙古有过下乡知青经历，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曾经是内蒙古的下乡知青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草原情节，还有自己的老阿姐的情节，还有自己马背上的生活的童年的情节。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锡林郭勒大草原了，草原上面的春节呢远远的肯定是不如大城市热闹，但是呢劳作了一年的牧民朋友们呢，他们同样会把这个春节来当做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从准备到庆祝都是很隆重的了。零下30多度的严寒当中，往往呢都是天不亮就出发了，然后呢伴着朗月寒星才能够回来，再看上那车上的那些年货，琳琅满目的，丰富多彩的。当然呢，要说到在节日的清晨的时候呢，一切都要准备就绪，推开蒙古包的门，远远的望去呢，近处白雪皑皑，远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喷薄而出的朝阳给原野镶上了金灿灿的外衣。过年啦，欢迎你来内蒙古过一个特别的年。本期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制作播出。 心目中满为说的 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玉宴下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全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重庆之声旅游节目主持人雷毅，雷小妹。现在您听到的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重庆之声为您制作的特别节目《春节快来吧》。春节是咱们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因此呢，各个地方过春节的习俗都有所不同。那在重庆，重庆人怎么样过春节？有哪些特色的习俗？重庆在中国有山城和雾都的称号，在这里过春节会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气氛。首先我想告诉您的是，在最明显的标志，您走到重庆的大街小巷，在这个时候啊，都能看到腊梅花。重庆当地人最喜欢春节的时候在家里摆上淡黄色的腊梅花来作为装饰，因为腊梅花瓣带有清香的味道，会让人感到非常的舒适。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鲜花装饰会让房间多更多的浪漫哦。那您可能要问了，在重庆哪儿的腊梅花是最有名的？我要告诉您，重庆北碚区的静观腊梅，那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有名儿。那同时呢，重庆南山也是盛产腊梅花之地。从腊月开始，您不管在花市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大街上，都能看到来自近郊的农民，哎，身背背笼，里面呢都是装满了含苞待放的腊梅花。在逛街的时候，你也经常能碰到很多重庆市民手持腊梅花。这个价格呢，现在啊略有上涨，大约在10元一束左右。但是我想，为了让您感受到清新的空气、浪漫的花朵，这一点费用对您来说那是必须值得花的。那当然了，说到过春节，很多人都会说要放鞭炮。由于重庆市内呢是严禁放鞭炮的，但是在周边一些地方划定的地方是可以的。所以呢，想放鞭炮的重庆人都会开车到郊区，在那儿尽情大放一番。当然了，还有那些家住在乡下的朋友，哎，他们呢也会城里人跑到乡下去放鞭炮，放过瘾。当然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除了放鞭炮之外，在春节的时候 吃团圆饭，看春节联欢晚会，那也是重庆人的习惯。不过呢，在咱们北方啊，小年夜那天晚上一般最后一道吃的是饺子，但重庆人呢必须吃的是汤圆，象征着团团圆圆。这点啊跟北方略有不同啊。可能北方的朋友说了，咱们正月十五才吃汤圆，但在重庆呢，大年三十晚上不吃饺子就吃汤圆。而且这个汤圆的数量也有讲究啊，比方说正在读书的学生，一般呢家长会让他吃三粒，意思是三步登科，在学习上不断进步。上班族们呢一般会吃四粒，意思就是四季平安。当然了，您如果愿意吃六粒八粒就看您高兴。吃完团圆饭，重庆人呢一般会和家人一起围坐啊，享受天伦之乐。通常呢一边打牌一边观看这个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打牌啊，重庆人最喜欢玩的还是这个血战到底哈，成都麻将。当然还有啊斗地主。也有的家人呢会一边搓汤圆一边看晚会。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很多重庆人都会玩到零点以后或者通宵。到了除夕午夜十二点，一家人呢也会在一起放鞭炮，或者呀在现在我们讲究环保的这个时候，会准备一些小气球全部踩破，发出类似鞭炮的响声，表示辞旧迎新呐。而说到过年期间初一初二，那在重庆也是有讲究的。大年初一那一天，很多地方呢都是出去拜年问好之类的，但是在重庆我们是不出门守在家里的。而且大年初一家里不能扫地倒垃圾，据说呢这样会扫走家里的财气。不管您在大年三十晚上多乱哈，但是都不能扫地。还有那天初一的时候是不能睡午觉的，当地人呢我们叫做没睡，也就是您睡了觉啊这一年都得倒霉。当然了，这一天大人孩子都必须要说吉利话，不能说丧气的话，预示着来年大吉大利。到了初二那就该拜年了，我们重庆人呢叫做走人份儿，走人户，意思呢就是到亲朋好友家里去拜访。重庆人还喜欢初二之后吃转转饭，就是呢到亲戚之间轮流吃饭，一家人呢负责一天的饭菜。那雷小妹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春节好像都没怎么待在家里，没待在自己家里，每天都在走人份儿，今天去大姑家，明天去二姨家啊。通常呢在家里啊聚会，大人们都是打麻将啊，一边打麻将一边聊天，那孩子们就不用说了，这个玩事就太多了。过了初一初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后的元宵节。我们重庆人的拜年啊一直会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就是我们的灯节。那么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呢，所有的房间的灯啊都要亮着，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而且这个时候呢经常我们也会做一些灯展，大街小巷灯火通明。各种民间庆祝活动呢其实从正月十三就开始了，也有一些踩高跷啊耍狮子啊这样的一些活动，民俗活动。因为元宵节一过，这就意味着春节就要结束了，人们要开始新一年的工作了。不过呢，对于生活节奏快的重庆人来说，一般过完春节假期就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大年还是要过一下的。另外呀，还有一些重庆人喜欢在初十的时候也要团聚一下，这是不是也代表着和和美美、圆圆满满呢？当然此刻的山城已经是灯火通明了，我们现在的各个主城的各个区啊都已经是布好了这个喜庆的灯笼。所以呢在这里雷小妹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来山城重庆这样的一座浪漫之都，感受一下我们的年味儿。稍后呢我还将带大家到重庆的各个区县去转一转。重庆呢一共有38个区县，各个区县之间的风俗那也是大同小异。所以呢希望您在接下来继续跟着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重庆之声，我们一起到重庆过一个欢乐年。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停留，这里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重庆之声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春节快来吧，我是主持人雷毅，雷小妹。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在重庆主城怎么样过春节，那在重庆下辖的多个区县，其实呢年味儿也是不同的，所以接下来呢，请您跟着雷小妹儿一起走遍重庆，我们去区县逛一逛，感受一下那里特别的春节习俗吧。而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它的发源地其实呢就在咱们重庆的石柱。石柱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的县哈，主要呢是以土家族为主。那我们说土家族过年呢，它其实和湖南、湖北的土家族一样，我们重庆的土家族呢，普遍比汉族过年要提前一天，也就是越大哈、过腊月二十九日，越小呢就过腊月二十八日，叫做赶年。土家族人民过年这一天啊，各家各户无论人多人少，都要蒸镇子饭和这个坨子肉来吃。原因呢，就是说原来哈，就是有传说的，说这个大敌当前，时间紧迫，只有用镇子蒸饭才能保证官兵们开餐的征用，甚至呢杀了年猪也来不及啊，这个切细切炒，所以就坨子肉来吃。这个也逐渐流传下来，成了一种习俗，一种传统。这是我们说在石柱的土家族去过年。当然了，在我们重庆的江津啊，江津有千米长宴，它也是江津中山古镇特有的民俗文化。那么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我们的中山古镇呢，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摆起了号称千米长宴的百家宴。这个数百桌的宴席上呢，每一桌都摆满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石板糍粑、红苕条粉，还有烟熏豆腐。当然您最好啊再喝一杯当地的扎酒，这样的一些古镇特色的菜肴会让你一边品尝美味，一边啊感受一下当地老百姓拉家常，共愿新年团圆美满的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当然在我们重庆江津，它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山叫四面山，那儿呢有爱情天梯，您还可以去见证一下一对老人他们的旷世奇缘。而在我们的区县呢，还有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包括在南川，南川金佛山区的朋友呢，这个妻子生了孩子啊，都要由丈夫提着这个鸡去岳父家报喜。如果生的是男孩呢，女婿手里提的会是公鸡，如果生的是女孩，那就是送母鸡。这样不需要女婿开口，岳父母便知道自己家是添了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啊，很有意思对不对。另外我们还推荐您可以到我们重庆的铜梁去看一看龙舞。在我们铜梁的安居古镇，每一天啊都有龙舞的表演。当然铜梁龙那可是享誉中外哈，每到正月初一至十五，铜梁的城区呢都会举办盛大的灯会，各个舞龙队、花灯队竞相出动，到正月十五的时候那是最热闹的。铜梁龙舞呢已经被国务院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也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有机会您一定要来感受感受。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重庆之声为您特约制作的春节快来吧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重庆之声旅游节目主持人雷毅，雷小妹，我在重庆等你，也希望您春节有时间可以到重庆来感受一下浓浓的年味儿，不一样的气氛。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也许再走五百里日夜就能走到从前，陌生的城市最艳最美，温热的泪在天